十六，依报殊胜，一心观礼，极乐世界，德风花雨，妙香天乐，全池林树，宝网灵琴，色光声香，遍满佛土，成就如是功德庄严，增益有情，殊胜善根，大愿大力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呢度讲到极乐世界嘅自然境界，一心观礼，极乐世界，德风花雨。呢、这个风系德风，好清静，好温和，好舒适。花雨，佢冇落雨啊，只系风吹，吹到天上边落花，花好多，花瓣一瓣一瓣咁样落嚟，同落雨一样啊。花落喺地下，随住颜色嘅唔同，红嘅同红嘅花瓣喺埋一齐，黄嘅同黄嘅喺埋一齐，自然喺地上就成为咗图案啦，组成咗好美丽嘅地毡一样啊！你如果踩上去，脚踩落去佢就深四指，因为佢系软嘅。你踩到边个地方，呢、这个花瓣就陷落去四指。呢、这、一个软嘅东西踩落去，你一起嚟又系平噶啦。呢、这个德就成为花雨。呢、这个花落雨啊，佢系一日几次，满地都系花瓣，而且花唔系杂乱无章嘅，东一堆西一堆，系各种颜色组成咗好美丽嘅图案，都系花所成嘅。呢、这个空气里头啊，呢、这个亦都讲唔到嘅，就系、是、空间都系微妙嘅香。因为佢呢个世界一切嘅东西都系各种宝所成功嘅，亦系各种最上嘅香所成功嘅。因此佢一切嘅万物都喺度放香。呢个香有种种好嘅功德，能够让你增益种种善根。而呢个香亦普熏一切世界，极乐世界嘅香。所以有时候人喺修法之中闻到特殊嘅香，这个有两种情况。一种就是极乐世界嘅香，你这个而家心里面清静，你闻到了。仲有有这个空行舞来了，天人来了，你这里亦会香啊，就是这个香，花香。天乐，极乐世界到处都是风吹的，树上都是有铃铛，有这种乐器的都会响，自然而然就奏乐。所以树呢，网呢，树上面都有宝网，屋子的畸角上头亦有种种悬挂的铃，自然就是奏乐。所以到处是妙乐啊，天中演奏好多音乐啊。泉池，泉水的池，流泉的池到处都是，上面都是莲花，各种花，白色白光，黄色黄光。所以无量寿经讲是随风散福，沿水流芬，随住风都散布呢个香气，沿住河流嘅水啊，水流嘅系乜嘢？流嘅亦系香，呢啲东西都喺度放香，而且呢个水啊，妙就妙在喺呢度啦。喺敦煌有一张画，画嘅极乐世界嘅游泳池，几多头上面 有圆光的菩萨在河在水里头游泳，岸上边又坐住好多。呢、这个游泳池旁边喺度睇游泳嘅，亦都系着菩萨衣，头上有圆光嘅，所以佢亦系一样。你可以游泳，可以歌舞，都有嘛，但系清净快乐啊！而且佢呢个全词就系不可思议。咁样大家都喺一个词里头，可以随各人各人嘅意思。有人喜欢呢个水只系到脚面浅一啲，对于你嚟讲就只系到脚面。有啲人希望深一啲，有啲人希望系淋浴，从上往下灌，各种各种都系一个词。随一切众生的心，所以这个就微妙不可思议了。而他什么水能够这么聪明啊？所以处处都是阿弥陀的心啊。如果不是，他怎样能够知道所有的人你在这里想念一些什么呢？而马上就适应你，处处都是这样啊。而这个池里面的水甚至出现演说种种的法，显的密的，有些听到灌顶受惠的，有些听种种的各种声音，各种声音是你想听什么就听到什么，你不想听它不是变成噪音。我这个隔离过去去放大个喇叭，呢度住住一个姓吴嘅邻居，就同佢讲：你呢个放出嚟嘅噪音啊，干扰到我。佢讲话：我放嘅音乐、哦。佢话：不管你音乐唔音乐，我唔想听嘅时候，你要我听到就系噪音，系啱噶嘛。佢唔想听你放到咁大，你话系音乐都唔得啊！极乐世界唔系咁样嘅，你想听先听到，而且换句话，你想声音大就声音大，你唔想听嗰、那个就有都变咗冇啦。更加重要嘅一点就系、是、你所听到嘅你马上相应，所以你做乜嘢？你就喺嗰度游泳啊！洗澡啊，都是在这里进步啊。所以就是讲啊，这个全词啊，林树啊，这个所谓七宝树不是故宫里头看见的。拿这样的一个宝啊，那样一个宝，金啊什么什么合成的一个树。那个树送给我啊，我都不要啊。仲比唔上我呢度呢啲啊！佢系靓到冇法子讲，只能够攞乜嘢珊瑚啊、马瑙啊去讲佢，又光明又清净，颜色又好睇，好似世间嘅乜嘢乜嘢宝，唔系真系嗰种好机械嘅嗰种宝嚟凑成咁样一个盆景，嗰、那个盆景系外版嘅。那个就是有钱人的俗人的一种愚蠢的享乐，他这个不是这样的。黄金为地，那个也都讨厌到极了。金又这么冷，他不是的，他是柔软的，那个花也是踩上去，即使没有花就是金的时候呢，就黄金为地，其足柔软啊，唔系我哋世间嘅金啊！呢、这个世间嘅金有咩好处啊？佢有光泽，唔会受一切嘅腐蚀。铁就要生锈，铁长咗锈几咁难睇啊！嗰、那个铁锈啊难睇到极啦，佢腐蚀啦。但金呢，从嚟唔生锈，所以永远光泽，而且一般都系 金色光明。所以用黄金来同你讲啊，你可以懂得，并唔系真系又冷又硬嘅嗰个黄金喺嗰度构成一个地面。总之都系非常微妙啊！呢、这个七宝树，宝望树上房子上头啊，都有七宝，种种宝，种种灵。种种乐器组成的网在那里盖在上面，种种的摩尼宝，种种的东西发光，这一发光它散香出音乐，这一切就是这样的。灵琴、鹦鹉、嘉陵频骑、共鸣之鸟等等的这个色光声香种种都有种种的颜色，种种的颜色之中又出现种种的光，种种的光之中又出种种的颜色，互相交换变化。这个刚才讲了香，讲了声，处处都风吹乜嘢乜嘢嘅，都发生了微妙的音声。这个啊，色光声香是遍满国土，到处都是一样的。成就如是功德庄严，极乐世界是成就了这样的功德庄严。这样的功德庄严做什么呢？是增益友情，殊胜善根，就落实在这一句，这一切一切都是为了来增益，增是增长，益是饶益，让众生这个友情殊胜的善根得到了增长。大愿大力，这个是大愿，大愿之王，大愿而且形成了力量，成了愿力而出现大力，所以能够成就如是不可思议的庄严。阿弥陀佛。所以我们念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趣闻入观啊，就想到极乐世界的情景，色光声香，种种花，种种这一切一切的殊胜。